网局是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看一里场景喜，就能一下出仙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晚上的演出。今天晚上北京现代舞团经典剧目三经与愿将再次在正宇慈溪楼上演，将一直持续到本月24号。据了解，作品是作者北京现代舞团艺术总监高金燕子对轮回的理解和表达。今天晚上由立陶宛 OKT 剧团带来的契诃夫知名喜剧《海鸥》将在首都剧场上演，演出将一直持续到本月17号。《海鸥》是契诃夫在1896年创作的一场四幕喜剧，讲述了一个梦想当上演员的乡村富家少女妮娜和初学写作的青年特里伯列夫之间的故事。而这次 OKT 剧场带来的新版《海鸥》则抛弃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更加注重挖掘人物的内心，通过人物滑稽的语言和行为来体现因为角色身份不同而带来的悲惨命运。4月30号，格莱美音乐节将在北京长阳音乐主题公园举办，目前演出已经开票，因为这是格莱美音乐节首次来到中国，所以备受瞩目。根据安排，这次的演出阵容很强大，其中最令人期待的就是美国歌手法瑞尔·威廉姆斯，他曾经11次获得格莱美奖，最被国人所熟知的歌曲是《Happy》，这首歌也是动画电影《神偷奶爸2》的主题曲。法瑞尔曾经凭借这首歌获得了2015年格莱美最佳流行歌手奖。此外，这次的音乐节还将邀请曾多次获得格莱美奖提名的共和时代乐队、美国歌手梅西·葛雷、加拿大歌手卡利雷·吉普森、法国组合菲尼克斯等多个欧美知名歌手和乐队都在这次演出嘉宾的名单当中。除了流行音乐，北京的古典音乐演出也同样精彩。北京音乐厅2018国际古典音乐演出季也即将和观众见面，从本月29号到11月23号，在8个月的时间里将为北京观众带来20多场各具特色的精彩演出。相比于去年，今年的演出更加精致多元，既有经典又有流行还有创新。其中本月29号，来自瑞士的维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将带来开幕演出。据了解，维尔比耶音乐节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古典音乐节，这次的演出他们将带来多首经典古典曲目，包括巴赫的 E 大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贝多芬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等等。另外，在4月22号，由法国竖琴王子之称的塞维尔德·梅斯特将登台演出，这次演出也是他在北京的首次个人独奏音乐会。在演出中，他不仅将上演德彪西《月光》、《格拉纳多斯诗情圆舞曲》等经典音乐，还将把经典交响乐《我的祖国》中的段落《沃尔塔瓦河》以竖琴的形式搬上舞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有轻雾或雾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 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大家好，我是赵亮。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季彤仍然代班啊。今天我跟季彤说一个怪谈。 嚯，什么怪谈？ 怪谈，一说怪谈这个词儿哈，我是特别喜欢这个词的， 是吧？ 啊，不知道大家是 你比较怪 啊？是我比较我怪不过您啊、 哎！ 您这成天老播评书的， 我的天哪！ 这里边不都是吧？野史传说， 有些人自己还说评书， 哎，是野史传说呀，是吧？ 哎、 民间的奇闻趣事啊， 对， 这叫怪谈。 这个 啊， 这算怪吗？ 怎么挺怪的？ 按我理解，必须得怪。得像聊斋那样，那才算怪 灵异事件、啊、 哎，连妖带怪的，反正 鬼故事新编 啊，反正以前我们也说点什么八卦新闻娱乐、哦、啊，我们说的都不是那个、哎、我们今天说的那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 我 那腰外站不住脚了啊， 天哪， 一听都哭了啊，惊天地泣鬼神的、哦、叫做不说伟大的作品，也可以说是经典之作、 嗯、 啊、 哦。 这个怪谈还是一个简缩版，要是完整版，应该说跟怪物谈恋爱。 哇，跟怪物谈恋爱，哎，这个还真是聊斋啊！聊斋里边有跟狐狸谈恋爱， 不、 啊、 是那狐狸不能叫怪物。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东西方的这种文化，虽然从这个感情色彩或者说从感性认识上吧、嗯，似乎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某种意义上还真是有相通之处啊！ 是吧？ 咱先把咱们那个就是你那个妖了、狐了、仙儿的呢，你先放边上啊！ 因为有人马上就反应了，就说许仙和白娘子。 哎，对， 你上回刚说的白娘子， 刚说完那个啊。我还真不是从那儿想到的，当然这个也是水里边的一种怪物、啊、 是吗？水怪、 啊、哎，这个什么水怪水怪，你说水有小 龙水怪、 不是啊，我以为你说龙王爷的虾兵蟹将、啊、 呵、 啊、先放那啊， 哎， 咱们这个从哪儿说起呢？ 嗯， 墨西哥三杰之一的导演啊，吉尔莫德尔托罗啊，最近的这一部《水形物语》刚刚拿到第90届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 嗯、 啊，虽然说呢，对这个电影是否配得这个最佳影片 还是有些争议的啊。 其实不是在咱们这儿好像也快要上映了、啊， 马上 满大街都是宣传海报。 后天我们即将在电影院当中看到这一部啊，《水形物语》啊。那么虽然说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因为今年的这个好电影实在太多了哈、啊 嗯， 就是被大家公认的能够这个在奥斯卡获得这个最佳影片奖项的竞争者太多了。 他这个片名翻译的这个准确吗？这个物语，它从外来语来讲，它是故事，是一个故事的意思，对吧？就是它为什么它是一个美国影片，它为什么要按照那个日本的这个语言的习惯来翻呢？为什么要叫这就是水的故事，就是在水里发生的故事， 就是有怪物，就是人、 哦、 一个哑女艾丽莎 啊 和一个来自亚马逊流域的。人鱼， 人鱼 啊，人鱼， 哎，不是，你等会儿，人鱼一般不都是姑娘吗？ 对 啊， 这个 以前也有过， 对， 是吧？ 但是他这个人鱼，他是一个怪兽啊， 一个男的， 男的， 哎，我又想起一片子来，《西游记女儿国》那里边那河神， 就能不能你出来吧， 他也是一个姑娘和他相爱了， 可以说是不太一样啊。 哦， 首先说呢，他的这个感情认识真是不一样，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水里的怪物？ 反正看那个海报啊，挺吓人的。就这怪物啊，它不是，还真是不 Q 不萌啊， 特别怪， 特别怪，就是一个怪兽啊。 我天哪 啊！但是我们说这个电影真是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 为什么呢？ 导演是这么说的，希望大家在走进影院之后 啊， 你可以发现说，你可以去热爱你所不懂的东西， 就是即便它很可怕，我也爱它。 或者说他表面上跟我们，你别说可怕了，就是跟我们不一样 啊，就是跨物种之爱是可以发生的。 好像，哎，这个就是他是一水里生活的，他是他跟人能交流吗？ 我不知道啊，我没看呢， 不是 我没来呢。 你说他这互相不能交流是吧？ 这个、 以前也有，你像美女和野兽、 哎、 是吧？ 哎，你算说对了。 这个 今天。我们就要从这儿说，其实 他还能交流， 哎， 对吧？ 其实跟怪兽、跟怪人，甚至跟机器人、跟外星人， 哎，对， 跟你说那什么，跟狐仙 啊，对， 妖魔鬼怪谈恋爱， 跟蛇， 哎， 是 这种题材、这种类型啊，其实并不鲜见。我就稍微回忆了一下，今天也特别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就是。跟怪兽谈恋爱特别容易出经典好片儿。 天哪！ 哎，要说这个跟 惊天地泣鬼神了。 哎，跟那个怪兽谈恋爱呀、啊，这个特别特别离我们近的这个故事，或者说大家你就拍脑门一想啊，能想到很多很多经典的故事。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水形物语》啊，后天即将跟我们见面的一部最新的跟怪兽谈恋爱的故事，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好。 If I told you about her, the princess without voice, what would I say? Alas, come on! Alas, hurry! Princess without a voice 啊，他说不出话来啊，但是在这 个我们不太懂这语言，您给翻译一下。 就是不能够说话的 princess 公主啊，这个、 哦、 这个应该是从怪兽的视角去。 你不是说是一个男的吗？ 对，这是怪兽的视角说的， 哦、 他所说的这个女人是个哑女，而且她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就是工作这方面是比较边缘化的、 就是那个怪兽，刚才这个是怪兽的心理独白， 我觉得应该是 吧，他想、 啊、 哎呀，这一个公主不会说话、啊、 你这是哪儿的怪兽啊？ 不是，就这意思对吧、 啊、 就是实际上他在电影里边， 这是中华鲟成精了还是怎么？ 他实际上在电影里边，这个人他是有表达的对吧？就是但是他们两个交流的时候，这个女的也不会说话，这个怪兽也不会说人类的语言，他们是用手语交流吗？ 我不知道呀。 咱们有你看《舌尖上饕餮》他说据介绍说是用 手语 交流、那么会不会造成这部影片他在很多的场景里边他没有语音，只有 动作， 嗯， 就是那看的多寂寞呀，哎呀，多、嗯、多闷腾啊， 嗯，是，就是我们节目是没有办法引用的 啊对呀、 啊，也没有语言啊， 是， 好了，那我们就回到一些有语言的啊， 嗯、 经典的跟怪兽谈恋爱的电影，首先特别推出啊，就是请大家回忆。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这 个 电影呢其实它也有很多的版本，就是金刚、 啊、哦， 不，就记住，不是变形金刚，也不是金刚狼， 就是那个金刚，就是长得像 King Kong， 所以像大猩猩一样的金刚啊、 嗯、 如果你们看见 大猩猩， 如果你们看到赵亮，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会喜欢这部影片了啊， 因为就是我太白了，我想长那个稍微肤色黑一点、 嗯、因为他长得就像金刚 但是我正喜欢金刚狼，你知道哪儿这个金刚啊，其实他是、 嗯、 可以说是这个在电影史上他是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我们知道他最早 老版的啊，对， 1933年版的啊， 这个就是当他实际上是爱上那个女主人公的，对吧？ 嗯， 他被带到现实世界以后，他非常的苦闷，然后以至于他暴怒，然后跟这些人都打起来了，最后坐在帝国大厦那个屋顶上，是吧？那么一种状态之下，当那个女孩来了以后，他展现出他特别温柔的那一面， 对， 以至于由于过度的把自己的情绪浸染在这个爱情里边，然后就被人家给打爆了， 嗯， 是吧？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这个故事呢，其实，在1933年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的电脑特技啊，那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其实它是一个开创性的， 对，已经很了不得了、啊， 哎，融合了当时的动画、真人和模型、 嗯、 啊，首开特技片的先河，但是更重要的是呢，它啊。不仅仅是从这个技术上去探求了一个电影的可能性， 嗯、 更重要的是他探索了一个怪兽的心理， 就是那么大、那么强大、那么、 哎、 那么火爆、那么暴怒的那个， 嗯， 其实他还有那个特别柔软的一面， 嗯。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应该是有一部最新的《金刚骷髅岛》，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电影怎么看啊？ 嗯、这个、 我的个人感觉，我是觉得 他在这方面没有那个前作表现的好。 我觉得他不如05年彼得·杰克逊执导的那一版啊， 对， 那一版我觉得真是看哭了无数人。虽然我们对这个故事已经很熟悉了， 嗯， 但是这个故事它从各个细节上的重新的还原，而且它离、 嗯、 从这个画面的角度，让我们看起来更加可信， 就是这个新版里边有点像那个现代都市爱情故事的那个模式啊， 没错， 就俩人一开始势不两立，特别对立、 啊、 最后在冲突当中又产生了微妙的感情、 嗯、 啊。 那么这一段就是2005年这个版本当中，就是从这个金刚被带到都市当中来哈、 嗯， 然后在这个剧场当中，其实他不知道人们在干嘛， 对对对， 人们就是真的就是看这个大怪兽。然后我当时其实看这个演出的时候，我让我想到一种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就是还认识呢，就是猩猩嘛、 嗯， 对吧？这种然后就把它绑在那个剧场之上， 对， 大家其实就去消费它， 买票参观、 啊、哎、 啊、 就是这种猎奇狂欢式的猎奇， 对 对, 对， 确实让人觉得不妥， 就是 他 并没有考虑到他的心境， 他就是、 啊、他的心情， 他不去了解也不去理解这怪兽、 嗯、 他有没有内心的这种情感啊。那么后来呢，当他演出这个一出戏剧啊，就是说、 嗯、 这个女孩啊，这个女主角，当然他找了一个演员演着女主角啊，当这个女孩出现的时候，这个怪兽一看不是自己钟爱之人，不是他在大山当中救的那个人，这怪兽终于啊是 爆发了， 爆发了啊！ 你们骗我 啊！就你们那些手铐脚链，根本就是想 对 啊，小意思、啊 我。我之所以来，我就是因为我喜欢他，我听他的。 嗯、 但是你们骗我， 嗯、 这不行、 嗯， 老子不干了。 嗯，来，咱们就听一听剧场这一段啊。 各位，请仔细看，我在抚摸这只巨兽，我的手就放在25英尺高的大猩猩身上。丢弃了我今天晚上我们这里还有一位特别嘉宾，他 他才是故事中真正的英雄，猎捕金刚的勇士，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美女的英雄。掌声欢迎布鲁斯·巴克斯特先生。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他说对了，这个世界上还留有许多神秘，如今任何人只要花钱买张票就可以目睹其中之一。 这个就是卡尔的本事，他能摧毁他所热爱的一切。 女士们先生们，请安静一下，请大家安静一下，接下来才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年轻漂亮的少女作为野兽的祭品，请看她在金刚面前所表现的恐惧。掌声欢迎，欢迎我们最勇敢的女性安黛洛小姐。 在哪儿？不知道，丹纳姆本来要给他很多钱，但是他却一口拒绝了。 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一段音乐，这是这个女主角安在另外一个剧场当中在那跳芭蕾呢啊，但是其实她心中放不下这个这个 大猩猩， 这个金刚是吧？ 对，哎， 所以说这个版本呢，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片段，这个是2005年上映的，这一部等于是重拍或者翻拍吧。 就是说那一版的金刚啊，它更反映就是它和现实世界当中就人们在心灵当中的那种冲突，就是它所认知的世界和我们的现实世界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在新版的影片当中，好像金刚就没有离开那个岛，他是那儿的主宰。 好， 最后的当然可能是导演为了拍续集哈，等着后边再拍出一个赚钱的来，就是他那种强大是不可战胜的，最后这些人都逃出来了。而老版的金刚里是很就是这些人想了一些办法，很也不是说很容易吧，就是最终是把这个金刚给制服了， 对， 给带到了纽约大都会，是吧？最后他在这个里边，他怎么我来到了人类的世界以后，我那么强壮，我结果特别无奈，特别没办法，让人给弄在舞台上，就在那当小丑表演一样，好像很悲哀的那种意思。其实那个时候的那个片子的导演，可能他更想表达某种内心深处对于社会上很多丑恶的这种行径的一种揭露啊， 我觉得就是一种疯狂的猎奇。 哎，对对对对， 对这种猎奇这种行径呢，就是你越狂欢，就显得你们越粗鄙。 对，就是那个时候的导演，他都是思想很深刻的。 其实我觉得，如果把金刚和这个，据说这个续集就是往后再拍，有金刚大战哥斯拉啊！ 我 这个金刚跟哥斯拉这俩人战斗啊，其实我觉得，当然从场面上，它就是有一种商业性在当中， 哎， 娱乐性让人期待啊， 就是感官的刺激，就是很强烈、纯粹的那种，是吧？ 我真的觉得啊，这个如果这片要真这么拍，就显得有些低端了。 那就真的就把他们， 因为它不是异形大战铁血战， 对， 是吧？当年那个电影其实就让人觉得说，其实我们本来在讽刺猎奇，但是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是不是把这样一个悲情的、充满人性的、充满思考的这样的故事也拉到了一个猎奇的水平呢？ 哎， 我们就去看金刚大战那个哥斯拉，看着这两大怪兽谁能干死谁。 那 是不是 你说我们还和那个就这个影片里头在那个舞台底下看表演的人有什么区别？ 是啊，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觉得，如果当然了，也有可能他用这个名字，一个比较猎奇的名字来吸引我们去看啊，可能他的故事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希望不要把 金刚越拍越俗， 就是但凡是就像你提的这个类的啊，就是这个和怪兽谈恋爱的这种影片啊，你看像那个咱们的这个网友提到了，像那个巴黎圣母院里是吧，那嘎西莫多那也跟怪物一样了是吧。 来，你说这就是怪人嘛，咱们就来了啊，钟楼怪人，咱们听一听这个钟楼怪人，这个是96年的动画电影啊，迪士尼的动画电影的片段。 嘿嘿嘿，你怎么了？ 不想和我们一起看吗？ 懂不懂他？ 也许病了。 不可能，你们吵了他20年，他都没病，还能有什么会使他生病？ 是啊，愚人节总是一年中最令扎西莫多兴奋的日子。 光看不能参加有什么意思？喂，快走开，你们这些不争气的，他不像我们是石头人。加西怎么了？不想跟你的老纳芬说说？ 我只是不想看人家过节，就这样。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去参加？ 想过，可是我会不习惯。你看我这个样子。 哦，叫西，叫西，叫西。对不起，请你们别介意，我有些话要跟这孩子说。 嘿，别跟他兜圈子，把我们的决定直接告诉他。 作为你的朋友和守护者，我们主张你参加。 我？还会有谁？哦，当然是你啊。 那里可什么玩意儿都有，会让你大开眼界。 酒，女人，音乐， 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气， 玩各种游戏， 学唱乡下的民谣， 能玩什么？ 佳琪，听我这老旁观者的话吧，可不要做生活的旁观者。如果你一生只是旁观，那消失的生命里就不会有你自己。 对，你可是个有血肉有肚脐的人类，而我们只是屋檐的雕像，对吗，威总？ 是的，你要敲打我们，我们就会粉碎；要是天气潮湿，我们就会长满青苔。 佳琪，快去找件外衣，再找双干净袜。 谢谢你们的鼓励，但是你们都忘了重要的一点。 什么？ 我的主人弗罗洛。 对，是啊， 对对，不错。他是说过他不想让你离开钟楼，他是说不想， 是说不准。他恨人们过愚人节，我若说想去，他会气疯的。谁要你跟他说？偷偷的溜出去。 对，找一天下午。 不行不行，待会儿再溜回来。 他永远不会知道， 万一我被抓住， 那时候再恳求他原谅好了。 他会发现的。你先乔装打扮，就这一次，只要弗罗洛认不出来就没事了。 那就一切 OK。 你真会说话， 没人愿意永远被关在这个地方。 说的对，我去。 走啊， 我去收拾一下。 没错， 从楼梯滑下去， 往那儿走， 穿过一扇扇门，然后 早安，加西莫多。 早安，我的主人。 我的孩子，你在跟谁说话？ 跟朋友们。 朋友们，你的朋友是什么做的呢？ 石头。 石头也会说话？ 他们不会。 说得对，你是个聪明的孩子。现在吃饭。我们来复习功课吧。 哦，好的，主人，我很愿意复习。 太好了。 A 是阿门。 B 保护。 C 邪恶。 D 地狱。 E 异端的地狱。 很好。 F 逢年过节。 你说什么？ 俯首贴耳。 你说逢年过节？ 不， 看来你是想出去。 看他这个翻译和配音呢，都是非常的精妙的啊。 对， 这个是迪士尼的第36部动画长片。 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已经把嘎西莫多给美化了，这个声音。你如果光听声音的话，那绝对是一个播音员的水平，这是后期的一种配音。其实你要看老版电影里边那个嘎西莫多，他连说话都是特别丑陋不的。 对，就是 就这种感觉， 说话有点说不清楚。 对 啊， 就是 不是这个人家是迪士尼这电影的带唱的，你要说话说不清楚，他没法唱歌了。 他就当然他有变化，但是就是那样的一种状态，他的面目全非，然后声音也特别的恐怖，但是。是他当他面对那个艾斯米拉达的时候，他体现出他柔情的一面来，他爱上了人家啊，这个，然后他就会变得特别的温柔，他甚至会为了保护他会豁出自己的性命， 没错，就是一个外表丑陋的人啊，其实他能够内心 隐含的一种内在美，甚至是超越了同时代的这些民众。 就是因为伽西莫多他还是个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怪物。 对对， 前面咱说那个怪物，他也有他的人的 人性在 当中，感情在里边。 好了，上面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听一听《金刚骷髅岛》的主题曲《We Got the Get of There》啊，让我们逃出这个地方。其实对于金刚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 没错， 咱们下半段一会儿继续聊，跟怪物或者怪人谈恋爱。 抢明前茶要快，预定就到无玉泰。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呢，有一些车辆比较集中的路段为大家介绍一下。其中，崇文门外大街、崇文门内大街的南向北方向，南黑二大街北向南方向，东单北大街、正义路、朝阳门北小街。雍和宫大街东四北大街的南北双向，东华门大街东安门大街的东西双向啊，这些路段呢是车比较多，车行缓慢。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 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啊！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之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大家好，我是赵亮。 大家好，我是季彤。 嗯，今天我们来说江湖怪谈啊， 很怪，很怪， 跟怪物谈恋爱啊。 哎， 你说这个里边还有跟机器人谈恋爱的啊？ 对 啊，我再想起一部片子来，就那个片子好像就叫机器人。 嗯，我的女友是机器人。 对，那是另外一个了，就是那个是一个男性的机器人。 嗯， 就是应该是罗伯特·德尼罗主演的吧？ 嗯， 就是他最开始是作为一个管家。啊，是伺候他的主人。 嗯， 后来就是相处以后感情特别好，他也学了很多知识，他逐渐的跟主人就变成了一种朋友似的那种关系。 嗯， 后来他的主人还给他签了一个那个文件，就给了他自由。 嗯， 他就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嗯， 然后他也产生谈恋爱的那种想法。后来他还真的谈了恋爱，然后他还最后就是。跟那个他恋爱的那个对象还结婚。 嗯， 啊，当他的爱人老死的时候，他就发现如果我不能衰老死亡和真我就不和真人不一样， 没意思， 所以他就想要他自己也要像真的人类一样去衰老去死亡，但是不被大家接受，说你机器人你怎么能和普通人一样呢？ 嗯， 最后好像还搞了一个国会的听证会啊，是什么样的， 哦， 就通过了一条法律允许他衰老， 嗯， 死亡。 嗯嗯嗯， 那最后他真的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啊， 嗯， 他也衰老了。 嗯， 他最后死亡了。 嗯， 哎呀，满足了他的这个最想得到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就是真的完成了一个人的一生的这个过程，当然其中包括爱情啊。 对，这个如果要是这个电影工业早发达这几千年 啊， 秦始皇看到这电影得气懵了啊。 那是 想多，我这活人就想向天再借500年5000年，我想长寿。好嘛，您这有这本事了，您还 非得要 跟普通人一样啊？这个跟怪物或者跟怪人谈恋爱， 对， 就是张伯伯说了嘛，您要是这个有创作欲啊，您创作一个怪人 啊， 这么写一个，那个就是有本事可能能获奖啊。 对， 咱们再说一个跟怪人谈恋爱的，这个是叫怎么说呢？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电影课， 哦， 啊，人都说了。你有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啊，就是希望大家来学习啊。 你说的是， 也是 机器人吗？ 他你怎么说呢？他虽然是他是机器人吧，但是他并不是什么，就不是我们说的这个看到科幻片当中机器人， 哦， 他还是一个生活片的那种感觉啊。 你这么一说，我能猜到一些了。你说的是那剪刀手爱德华？ 没错 啊， 不知道以为是战理发的， 哎， 是吧？ 好家伙，那手全是剪，咔咔咔咔咔， 而且 你剪的头绝对没问题。 而且你看他那个头发发型也特别像从洗剪吹里边就出来了啊。 人家会剪那个。花花草草的， 对， 哎，你比如一棵树，一看不这规则形状不好看，咔一会儿剪成一颗心了， 啊， 是吧？ 其实这个爱德华呢，他就是也是人造人，对吧？ 哎， 老发明家远离小镇的一个城堡里边， 嗯， 他就突发奇想创造了爱德华，然后呢还给他读书，给他讲笑话，希望他像人一样拥有思维，拥有情绪啊。后来这个发明家去世了之后呢，最终就留下了这个爱德华半成品啊。就剩这手，就是一双锋利的剪刀手啊。 嗯， 后来一个女推销员进入这个古堡推销化妆品，这结果爱德华就走到了这个人世间的这个生活啊。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其实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个喜剧呢，你知道吗？就是他刚到这个世界当中呢，他是充满好奇的， 对 啊。然后呢，比如说这人家那个女推销员家里边那卧室那玩偶。他那个，他拿手一碰，啪，人把那个水床戳漏了， 啪，啊， 然后这个喝那个橙汁啊，你想剪刀嘛，他怎么拿起杯子都拿不起来啊， 哎， 就各种这个比较这个夸张的这样一种搞笑的这种设定啊，但是随着故事的进行，你会发现哇，这个编剧太牛了啊，他把这个一个。出离了人世间的就是普通世俗的这样的一个人塑造的非常的好， 是就是他其实具备了人的很多的东西啊，很多的特征，甚至具备了人的感情， 嗯， 但是他没有办法和他爱的人一块生活， 嗯， 甚至连拥个抱什么的都不行， 对， 对吧？ 就是你想，我觉得他那个故事反转的那个情节，就是爱德华，因为不是他爱上那个人之后，完了那个金的男友老是陷害他吧， 嗯， 是吧？ 对对， 哎，然后这个爱德华就开始被人怀疑，甚至他的。此前的善良的行为也被人妖魔化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呀，啊， 哎，而且就受过他恩惠的人反过他来还给他造谣， 对， 所以这个你就看到说 人性有他丑陋的那一面， 没错 啊。这里边有一些比较经典台词啊，说如果我没有刀，我就没有办法保护你；如果我不放下刀，我就无法拥抱你， 没法拥抱你。 这句话真是令人特别深刻，就是让人觉得，这样的一个人物也是非常的可爱，而且这当中有很多辩证的思潮哈。好，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一听《剪刀手爱德华》这个电影的片段。这还是初期啊，刚到那人家里的时候，那比较搞笑的那个段落啊，听听。 让我们假装坐在会客室中，女主人正在上茶，现在有许多小问题正等着我们。当我们接过茶的时候，应该起立吗？可以用剪刀手来取方糖吗？啊，不，如果再接收一杯茶合乎礼节吗？应该把餐巾纸打开还是应该对折？啊，很容易就会犯令人尴尬的错误，但是礼节会指导我们，并保护我们免受羞愧和不安。是的，很乏味，让我们来对些诗歌吧。就是这个好吗？从前有个人来自好望角，他用绸泥给自己做衣服。当有人问他衣服会被撕破吗，他回答到处都破了，不过形状保持很好。啊，这就对了，继续笑很有意思。这就对了。 好，伙计们，我们到家了。 敢相信所有的东西还都是湿的，我要去洗澡，把身上的霉洗掉，然后我要抱着枕头睡觉。 如果我们父母开了警报系统，我们又得在院子里睡觉了。 我说过让你给他们打电话，说我们提前回来了。 是啊，你打了吗？ 没有，他只会抱怨。 否则我怎么引起大家的注意力呢？你也没有告诉你父母吧？ 不过我父母才不会把房子弄得像警察局一样。再见，丹尼，谢谢你送我回来。 再见， 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别忘了把胳膊拿下来。 当然， 该走了，吉姆。 这就是发现这个爱德华啊，在自个儿家屋里躺着呢啊， 结果 满身全是刺儿啊，然后他一害怕，爱德华比他还害怕，这么一善良机器人， 哎， 然后这个把这个床都戳漏了， 就是这个好多的这个喜剧冲突啊。其实你一开始可能拿他当一个喜剧片看，你看着看着没准你都能看哭了。 嗯，确实是 这里边它反映了好多值得人深思的一些东西， 非常经典啊。接着说这个跟怪人或者怪物谈恋爱，那就不能不提美女与野兽了， 这太经典了啊。 这个最近的一版我不知道大家的评价怎么样，当时在上映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觉得反正他这个故事啊完全没有改变，也没有新意哈。 对， 我说这玩意儿也难，你说这个经典重拍，如果您改的比较大吧，你又说你不忠实原著啊，然后你要是改动小吧，你又说他没什么创新啊，没什么创造力哈。其实这个原，我觉得原有的那个动画电影《美女与野兽》就相当不错啊。虽然说从视觉效果来说把它真人化，没有让大家，就是说从这个视觉上来讲，没有什么过多失望的地方哈。无论你说是华丽的城堡啊、服装啊，还有那种隆重的梦幻的歌舞啊，确实，无从挑剔。但是确实你也看不到说这个故事有什么再带给我们新的营养和价值啊。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再来回听一下《美女与野兽》当年啊，1991年这个动画片的这个片段。 豆贝尔，爸爸不要你牺牲自己。 我已经决定了。 那好。豆贝尔，听我说，爸爸已经活得够久了。 等等， 贝尔， 等等。 不，求求你放了我女儿，求求你。 她已经跟你没关系了。把她送出城堡去。 放我出来，放我出来。 哎，这个女孩呢，为了说解救她父亲，就是答应说 我跟这个野兽同处在这个城堡当中， 对对对， 有点充军发配那意思是吧？ 这个里边吧，他还有一个，你还有个盼头啊，因为那个野兽呢，他原来他是一特帅的王子， 对， 但是遭了诅咒了。 盼头，你等着什么时候 他有时候 变回来， 有时候他还能变回来。 就是你发现这个野兽，虽然他是这个人面兽，不对，兽面人心啊，就是他跟他那个虚拟的那个小蜡烛，他们那个对话，你会发现他那个就是野兽那一面，他是装出来的。 对， 其实他的内心， 他很脆弱， 非常的温柔啊。然后那个就是要表面上装出来我是野兽啊，然后动不动好两嗓子。 他 是 因为对那个仙女不礼貌，然后就受了惩罚。 哎， 其实说到这个，我倒想起来，你不是说《水形物语》吗？和水里的这个怪物谈恋爱，我倒想起特老早以前的一部片子啊，就是黑白片时代的了，就不是电影啊，就是我们看黑白电视的时候看那个。大西洋底来的人，那个麦克哈里斯， 哦， 那就是一两栖的啊，他的既能在水底下呼吸，又能在陆地上生活，然后还跟这个女主角谈恋爱，对吧？那个你看他倒帅呀，好看呀，是吧？ 是 这回这个片子，这个《水形物语》里边这个真的是一个纯怪物，我其实我很怀疑这个女主角她的心路历程哈，就像咱们网友说她开始只是。一种就是不歧视，就是没有把它当一个怪物那么洪水猛兽似的对待，然后呢进而变成一种理解，然后甚至有一些同情，然后才产生了感情，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我觉得女同志是这样的吗？那么怪，那么难看，那么丑，也能有爱情， 所以这才是这个女主角她的可贵之处，就是我们如果以或者说是大众的世俗的观点来看待他的话，那就没这电影了。 对啊 ， 就是超凡脱俗的感觉。 对，《舌尖上饕餮》也说，吸血鬼题材也是怪物爱情电影的经典，比如说《夜访吸血鬼》《吸血惊情400年》啊， 那都是魔怪的，这是。 确实啊。那么咱说回来，其实要说咱们本土的怪物爱情啊，怪谈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就 是你不是特别爱看吗？就是狐仙什么， 是吧？ 这类的故事，《 西游记》还有女儿国呢，是不是？ 你就出不来，你不看盘丝洞啊？啊，这盘丝洞， 盘丝洞里没有爱情， 是蜘蛛精是吧？啊， 那都是坏蛋啊。 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虽然东西方的就是这样一种可以说感性层面的东西不一样哈，就是好像我们这个怪啊，已经或者说为我们所熟悉了。 哎， 这狐仙变人，然后这个其实也有很多的篇章，就是说这狐狸他是好人是吧？不是说这个狐就是坏人， 有的是好的，当然也有坏的， 也有坏的啊。 对， 你比如说这个前两年拍的这个画皮啊，这个里边呢，我觉得把这个妖啊人呐，这样的关系处理的挺好啊， 是吧？ 更重要的，他可能讲的是家庭关系，是吧？ 哇， 就是这个过去的社会一夫一妻一切这样的生活家庭节奏也是很不稳定的啊。来，我们就听一听当年这个非常经典的几个大主女主角在当中哈，赵薇、孙俪是吧？演那驱魔的那个，赵薇、孙俪还有周迅这几个人非常精彩的演绎啊，听听画皮的片段。 他还在练，原来我们都是妖精。 我是降魔者，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不信， 谁信？ 鬼信。 我信，是我亲眼看到的。他会妖术，我弄伤了他的手，他的手可以无药而愈。之后我便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三神仙，他说你是妖，法术高强。之后第二天他便死了。我跟你朝夕相处，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有办法。妖的身上都有妖印，像活的痣一样，你敢不敢让我们验明真身？妖姐，怕了吧你？你敢吗？